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82章，幽冥禁地。金色的烈焰肆虐在这片临近幽冥禁地边缘的废墟之上。面对白无常的质问，那名被称作三足乌的男子依旧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下方，似乎丝毫不为所动。我的目的与你无关。三足乌冷漠地开了口，这幽冥禁地我去定了。说罢，三足乌便懒得废话，随即长袖一挥，转身卷起凛冽狂风，就要往身后那块幽暗的峡谷飞去。然而还未等他有所行动，却忽然身形一顿。他低下头，平静地瞥了眼自己的脚踝，只见一条泛着黑光的锁链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再次盘上了他的右脚，而锁链的那一头则被攥在了白无常身边那名黑衣男子的手中。 你以为幽冥界是什么地方？不管你是天界的神鸟也好，其他也罢，不该去的地方一步都不会让你踏入。 黑无常摇晃着站起身，抬眼看向上空的长发男子，眼神中没有半点退缩。 哼，不自量力。 三足乌冷哼一声，伸手朝着脚踝的方向凌空一划，交缠的锁链便瞬间四分五裂。但这还没完，随着三足乌身边席卷的狂风，那些锁链碎片忽然调转枪头，如刀雨般朝着黑白无常的方向直射而去。哐啷一声，只一瞬间，一道半透明的屏障顿时笼罩在黑白无常两人上方，将纷纷扬扬的锁链碎片悉数遮挡在外。而就在同一刻，一道六星光牢突然从三足脚边拔地而起，将其牢牢围困其中。原来先前的锁链攻击只是掩护，白无常的咒语早已借机悄然成型，两人最终的目的便是完成眼下这场围困之举。 成功了。 见到三足乌被光牢所笼罩，黑无常的身形顿时为之一震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没等他来得及继续出手，却忽然发现光牢中那个男人的身影开始扭曲变形，最后竟如一股烟云凭空消失在了光芒之中。 这是，糟糕啊！ 回过神来的黑无常连忙抬起头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团金蝉脱壳的黑影穿过天际的云雾，朝着前方的禁地峡谷飞驰而去。 可恶，还是没拦住他。 黑无常一拳捶在岩壁上，脸上满是失手后的懊恼。然而此时的白无常却是冷静了下来，只见他抬起头，朝着远处的峡谷平静地看了一眼，眼神中似是有种了然于心般的淡定。 不，还是赶上了。 白无常突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。 而且，如果他的目的是生死簿，那他恐怕要失望了。 浓厚的云雾阴沉沉地压在暗紫色的天际，也将阴影投入这片幽深宁静的峡谷之中。 在这满眼的灰暗色调里，一道金色的身影飞掠而过，在夜幕下显得格外醒目。凛冽的寒风吹拂着三足乌的羽翅，像是在拼命阻挡它似的。只是此等阻碍对于三足乌来说根本不足为惧，此时的他正紧紧注视着下方的峡谷，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直冲而去。很快，三足乌那双如翡翠般的碧绿眼眸中忽然映出了一抹幽蓝之色。只见前方的峡谷深处赫然出现了一片透着蓝光的裂缝群落，密布的裂缝周围似乎有许多嶙峋的巨型石碑正漂浮在裂缝上，微微起伏着，而裂缝群落的尽头则矗立着一棵泛着蓝光的参天巨树，狰狞曲折的枝干直插天际，却不见半片树叶。轮回树，这么说来，生死不应该就在。一见到那棵巨树，三足便像是找到了标杆一般，连他那原本一成不变的冷漠表情也似乎为之一动。只见他的身形随即开始下降，最终落在了裂缝群的边缘悬崖之上。而在这时，他才真正看清那些悬浮在裂缝上的石碑到底是什么。密密麻麻的金色文字符号镌刻在那些巨型石碑之上，不断闪耀着奇异的色泽。而眼前的那些漂浮的石碑似乎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多的石碑掩藏在下方的峡谷缝隙之中，鳞次栉比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数量之多令人咋舌。真没想到，传说中的生死簿竟然是刻在石碑上的。三足望着面前石碑群上的金色符号，似乎略微有些意外，但这种意外之色稍纵即逝，很快他便再次挥舞着羽翅飞上上空，试图靠近那些石碑。但这一次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了回来。飞仙的电话迸发在三足乌的周身，也令他的脸色顿时难看了几分。 这是结界。 一个轻柔而又沉稳的女声从三足乌的身后飘然而至。三足乌转过身，抬头看向那位头戴恶鬼面具端坐在悬崖上俯视自己的娇小华服少女，眉头微微一皱。你到底还是出现了，阎王。三足沉着脸冷冷地开了口。 哼，你闹得那么大，我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。 少女唇齿轻启，随即伸手慢慢摘下面具，露出了面具后那张美丽却又毫无表情的脸庞。银色的长发随着微风轻轻飘荡着，紫色的瞳孔如深渊一般深邃沉静，这也令少女美丽的脸庞少了些许生气，仿佛只是一只美丽而冷漠的人偶。然而其周身萦绕的威严气势却并未因其秀丽的外表而减弱分毫，即便高傲如三足乌，面对眼前这名少女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 一个世纪前，曾有个莽撞的红发小子试图独闯幽冥境地，查阅生死簿。我原本以为这种事情只有他才干得出来， 没想到连你也是。 少女看着三足，平静地说道： 哼，那个连忘川结界都跨越不过去的家伙，又岂能与我相提并论？ 三足的眼眸中闪烁着清冷与不屑。 是吗？可惜即便你不受忘川结界的束缚，却也终究过不了这片轮回结界。或者说，这片结界除了我，谁都过不了。 少女说着，没有理会三足愈加阴霾的脸色，转头看向峡谷裂缝中密布的石碑。 生死簿，作为记载万物生灵命数的生物，即便是作为神鸟的你，擅自接触它也是禁忌，或将招致天界的惩罚。你又为何如此执着呢？ 三足沉默地注视着阎王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半晌之后，他移开视线，终于再次开了口。 1000年前，我曾与一个友人打赌，约定各自闭关修炼，1000年后出关比试。当年我选择了留在天界，而他则选择投身地界磨练身心。然而1000年过去，当我出关来到约定之地时，他却再也没有出现。 三足顿了顿，看向那些漂浮的石碑。 他品性高洁，绝不会做出背弃承诺之事。而他不出现的唯一可能，便是他在地界出了事。 所以你才要查阅生死簿？ 似乎听出三足话中的含义，少女接口说道： 没错。 三足收回视线，看向少女。 生死簿上不但记载着万物的命数，还能从中查到其灵魂足迹，不论对方是轮回转世还是隐匿世界，都能瞬间找到。而这是我找出那位友人下落的唯一途径。 原来如此，不过很遗憾，你好像晚来了一步。 少女说着，伸出纤细的手指朝着远处的石碑摇摇一指。只见距离两人最近的一块巨石石碑渐渐地翻面，转向三足的方向。然而只看一眼，三足便猛地发现了什么，脸色顿时一变。 生死簿上的文字竟然在消失。 三足惊讶地注视着石碑上那个渐渐褪色的文字符号，即便只是如此细微的变化，也令他错愕不已。 如你所见，生死簿已发生了异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接触生死簿，恐怕也查不到准确的线索。 少女望着石碑上褪去的文字说道： 生死簿竟然会异变，简直闻所未闻。 三足沉着脸说道： 生死簿上记载着每个生灵的轮回与命数，当一个名字从生死簿上消失时，也就意味着有一个生灵再也无法进入轮回。 少女说道：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或许正是因为无法再入轮回，所以名字才从生死簿上消失了。 不能重新入轮回，只可能因为魂魄不完整。难道他的出世也和死事有关？ 一想到这种可能，三足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少有的动摇。 说起来， 最近一阵子，忘川河畔的傀儡亡灵似乎越来越多了呢。地界到底出了什么事呢？ 少女喃喃着，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。三族瞥了一眼依旧平静端坐的少女，对其的言外之意心知肚明。 哼，我可以如你所愿，去地界帮你探查，剥夺生灵魂魄，并导致生死不异变的源头。但作为交换，我希望在一切结束后，让我查阅生死簿，找到我那位友人。 只要生死簿恢复正常，你要的那点信息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事。 少女那张如木偶般精致的脸庞中似乎难得浮现出了一丝笑意，眼神却依然清冷如水。 我答应你， 一言为定。 三族点点头，转头再次望了眼沉默的生死簿石碑，翠绿色的瞳孔中隐约闪过一丝决绝，随后便不再言语，转身化作一团黑影，消失不见。 少女从三族消失的方向收回视线，又将目光投向手中的那颗水晶球。 只见水晶球表面映照出了一个身着守卫服饰的男人，对方似乎正在一条走道中探寻着什么。 这里的事姑且告一段落，你那边又怎么样了呢？ 少女那紫色的瞳孔里映照着水晶球中江瑶那张不安的脸庞。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